环保局市住院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，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，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，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，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。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，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，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，莉迪亚竟然消失了，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，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。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，作者赫尔穆斯，演播陈光，欢迎收听。上集当中，经过千辛万苦，陈宇等人和胡克终于来到了百慕大一个荒岛上，几个人上岛开始寻找此欧石。胡克先生开始用探测器在岛上四处搜寻，那二十个士兵时刻将陈宇他们五个人包裹在其中，以防止他们有任何异动。这座岛可谓是一片不毛之地，只有缝隙之间长有几根荒草，一眼望去根本没有一棵大树，甚至连苔藓一类的植物都看不见。凉飕飕的海风在他们周围任意地吹，毫无阻碍。他们在岛上搜寻了大约有半个小时，仍旧是一无所获。他们现在必须朝岛上的中心地段进发了。王腾仔细看着周围，那二十个人仍旧走在两边，手里拿着枪。王腾这时回头问， 胡克先生，你饿吗？ 胡克先生愣了一下，回过头去望着王腾， 不饿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 没什么，我有点饿了，感觉有些头晕，也许是低血糖吧，也许可能是受到此欧石的辐射了，也有可能是我体内残留的辐射在作怪。 我并没有感到头晕，而且我的探测器上并没有测到有大量辐射。 李耀杰问，你这个探测器能测出多少种射线？ 伽马射线、 X 射线、阿尔法射线、 Beta 射线、中子射线都可以探测， 希望有用啊。此欧石之所以到今天也没有被人发现，也许就是因为它所产生的射线是我们还不知道的一种啊。当然了，这也是我的一种猜测啊。 胡克先生并没有说话，他不知道这几个人的话是否有假，但他们几个人却是语调轻松，看起来不像是在说谎。但越是这样，胡克先生就越是保持警惕。他们继续在这座荒岛上搜寻，然而搜寻了一整天也没有发现任何关于此欧石的蛛丝马迹。也许这座岛上没有，我们可以去另外一座岛看看，陈宇说。大西洋上的这种荒岛有很多，而且我们所处的位置下方应该就是古代的亚特兰蒂斯遗址，我想其他岛上一定会有。胡克先生只是点点头，但是很显然没有再仔细听他们说话，他似乎在想着别的事情。 随后他们26个人离开了这座荒岛，返回到潜艇内，准备明天再继续搜寻其他的岛屿。晚上几个人一早就睡了，陈宇躺在床上看着外面的鱼虾在黑暗中发出各色光芒，他想起了之前在那座花园里看见的流萤，两种景象在他眼中逐渐朦胧交错，他知道自己即将睡着。到了第二天，他们乘坐这艘幽灵潜艇来到了另外一座荒芜的岛屿上，岛面之上仍旧是一片不毛之地，他们认定了今天一定能够找到死欧石。像昨天一样，他们所有人都穿着防辐射服，胡克先生拿着探测器在岛上四处寻觅，那20个人将陈宇他们5个人围在中间，他们在岛的边缘找了一番，没有发现死欧石的所在，他们便准备深入岛内探寻。这座岛上虽然没有什么植物，但是怪石嶙峋，走起来坑洼不平，他们就在岛上缓缓前行，一切都跟随着胡克先生的探测器。这时李耀杰指着前方一堆乱石高声说道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在别的宇宙里发现的死欧石就是在这样一堆乱石之下。胡克先生听了立马走到那堆乱石前，用探测器仔细搜寻，但是搜寻了一遍之后并没有发现什么射线。你没有记错，探测器上并没有特殊的显示。胡克先生问，我说了，此欧石释放的射线也许我们还不知道，还是先把这些乱石挖开再说吧。李耀杰非常确定这里就藏着此欧石，他的眼睛仿佛告诉胡克先生，如果我们错过了，那将很难再找到这样一片埋藏有此欧石的岛屿了。好，你们来吧，胡克先生说道。他们五个人过来开始搬运这堆乱石，这堆乱石约有一人多高，很多石块非常沉重，他们搬起来也颇为费力。胡克先生看了一会儿，对后面的20个士兵说道，你们也过来帮忙吧，留2个在后面看着。18个人上前帮着他们一起搬运乱石，大约过了1分钟之后，王腾挪到了陈宇的旁边，悄悄地脱下了厚厚的手套。 有了，在这儿，快过来看！ 肖恩惊呼起来。当所有人都朝着肖恩那里走去的时候，陈宇突然猛地挥出一拳，将旁边一名士兵打倒。王腾大步跃前，双手如迅雷一般，转眼之间便夺下那人身上的枪。后面2个士兵已经举起了枪，可他们穿着防辐射服，动作笨拙。李耀杰、艾琳娜和肖恩3个人的手中已经准备好了石头，回过身去朝那2人猛砸过去。2人本能向后躲闪，就在此刻，王腾在一侧连续开枪，将那2人扫倒在地。随后王腾举枪以极快的速度朝那18个人开枪，那18个人刚脱下手套准备去掏枪，但王腾眨眼间就扫倒了7个，其中有一个人拿枪对准了王腾，陈宇上前一步飞起一脚将那人踢翻在地。艾琳娜只是从一旁绕过挟持住了胡克先生，就在那11个人惊慌失措的瞬间，王腾接连扫射将他们尽数击毙。 肖恩笑着说，你的身手就和兰博一样。 王腾很是得意，毕竟他开枪速度迅如闪电，这20名士兵都没有时间反击就已经被全部击毙。得益于他在潜艇里就穿过防辐射服，体会了脱了手套之后该如何行动。 胡克先生怎么办？ 艾琳娜问。带他去列支敦士登，陈宇说道。这艘幽灵潜艇你们谁会驾驶？ 让我来，这些日子我观察了一遍，基本上已经了解了如何操控这艘潜艇。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设计好的。 胡克先生对刚刚发生的事情既惊且怒， 我真没想到 我原以为你们的确是要加入我们的，我几乎就要相信你们了。 肖恩笑了起来，给你解释一下我们之前在最后乐土上的情况。首先是李耀杰，他对于周围环境的敏感程度极高，他最早发现了最后的乐土是一片危机四伏的地方，到处都是监视的耳目，树木里、房间里、走廊里，甚至是海里，到处都是。于是他偷偷地告诉了我们，接着艾琳娜导演了我和李耀杰之间的矛盾，以及陈宇对你的不屑和质疑，这样反而让你们更加信任我们。之后寻找慈欧石是我提出的计划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主动把我们带离最后的乐土。最后见你就带了20个人，王腾就用美洲大蚩尤做比喻，设计出能够一举消灭这20个人的战略。至于你可能最难以理解的测谎仪，这是陈宇的绝活，是他把对付测谎仪的方法交给了我们。那些日子我们都在暗中练习，当然是艾琳娜通过暗中询问了一些人，知道你们可能会用测谎仪的手段。我不得不说，你们的配合天衣无缝。胡克说，不过你们即便逃出了最后的乐土也没用，你们已经没有时间去阻止虫洞里的杀手了，他们会彻底改变你们过去的历史，你们最终还会失败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如果我们留在最后的乐土，就算我们加入了你们，他们一旦改变了历史，现在的我们也会发生变化。 艾琳娜说， 我不相信有可以剪断时间线的东西。 你错了，如果你们真心加入，只要去一趟上帝的办公室就能解决所有问题，只可惜你们选错了路。 陈宇听了之后如遭当头棒喝，他脑中天旋地转，险些跌倒在地。他一瞬间就想起莉迪亚对他说过的那句话，他有一种非常可怕的预感，莉迪亚极有可能就是潜行者组织里的人。可是他做的一切都让陈宇难以理解，他不知道这其中到底藏有多少秘密，他想把这一切都弄清楚，可是又害怕面对最终的答案。他们上了潜艇，陈玉独自一个人躺在房间里，他又开始感到恶心，胃里在一阵阵的翻腾，脑袋几乎就要裂开，他终于忍不住翻身吐了一地，其中还有血丝。王腾进了屋，见陈宇如此状态，连忙问， 老天哪，哎，兄弟，今天的药你吃了吗？ 陈宇摇了摇头，根本不想说一个字。 王腾说道，等你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把药给吃了。 陈宇点点头，这次他更加感到自己身体的无力，他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手指在止不住地颤抖，他眼前所见的一切也越来越暗。也许是颅内压增高，影响了视觉神经。 来，快，喝口水。 王腾给陈宇倒了杯水，陈宇喝了一口，又全吐了出来，又喝了几口，才感觉稍稍好了一些。 王腾说，我们几个都受到虫洞里的辐射，但现在只有你最严重。 陈宇依旧不想说话，他眼下只想躺在床上好好的休息，什么都不去想，让自己彻底的清静清静。 王腾见到陈宇这样的状态，也只能把地给拖干净了，然后把房门关起来，让陈宇一个人躺在里面。那家伙又不行了吗？肖恩问。王腾点点头，眉头紧锁。在一旁，胡克先生被绑在旁边，他一语不发，只是眼神里透着一股怒气。他的头发在刚才纠缠的时候被弄得乱七八糟，衣服也被艾琳娜扯坏，就像是一个彻底被打败的俘虏一样。胡克先生，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要杀你的话，你现在已经被埋在石头堆下面了。胡克先生沉默不语。胡克先生，我现在只想知道前行者的头目究竟是谁，他们的老巢究竟在哪儿？肖恩追问。我说了，我只是和前行者组织合作而已，他们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？你们不用白费心机了，抓我没用，那就把你们的合作经历说出来。胡克先生就像是个坚硬的贝壳，他们几个人轮番问了好几遍，他总是绕来绕去，结果还是没有说出任何重要的信息。艾琳娜把潜艇调成了自动模式，接着她走到胡克先生的跟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我有问题要问你，你如果回答，对你来说就是一线生机，并不是我们不知道答案。我知道江天佐就是前行者组织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而且在 EIPU7 中的南同城里，方尖碑的位置正好是一个数独图案，那里就是通往前行者组织老巢的一个入口。在那栋大楼里，只要把整个数独的空格给算出来，就能打开上帝的办公室的入口。你不要说你不知道，我们问你只想给你个机会，既然你不要这个机会，那我们就只能把你丢到大西洋里。说着艾琳娜举起枪顶在胡克的头上，胡克这个坚硬的贝壳似乎有些松动了，他听着艾琳娜这一大段的分析，虽然依旧没有说一句话，但是他的眉眼之间显露出了一些惊恐之色。艾琳娜看着胡克先生，依旧如往常那般冷淡，手指已经紧紧扣在了扳机上，眼看就要一触即发。艾琳娜说，胡克先生，现在把你还知道的事情说出来，你一定不会死。胡克有些松动了，但是他依旧没有说出一个字，他仍然想要拖下去。然而艾琳娜就站在他旁边，枪口正对着他。肖恩坐在一旁说，胡克先生，咱们坦白地说吧，他真的会开枪的。虽然我倒是不会动手杀你，不过我也不会拦着他来杀你。你现在反正也跑不掉了，你以为你的潜艇能给潜行者发送信息吗？我想你应该不是电脑人，如果你是电脑人，你这会儿可以直接给你的组织发送求救信号，并且告诉他们你所在的位置。胡克依旧沉默，艾琳娜又盯着胡克的脸看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收了枪。告诉你，我刚才的那番话全都只是我的推论，但现在我确定了，我没有说错。你刚才听我说完之后，瞳孔不自觉地放大，额头开始冒冷汗，虽然不多，但我能看见了。你现在很愤怒，因为我说的话是对的。毫无疑问，你懊恼的不仅仅是我的推理，还懊恼你并没有成为电脑人。你想方设法要进入前行者组织的核心，成为一名电脑人，这样就不仅仅可以在这个社会向你们的组织发送信号，同时